多尼西亚，咖喱肉骨茶，印尼酒藏塔，做 SPA 放烟花。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广场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湖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博湖点秋香，每天19:30到19:55为您准时直播。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的一个交友节目，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来探究年轻人的情感世界，来聊一聊年轻人情感世界的那些事儿，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节目。 是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一梦。那么我们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如果您想一睹这个我们嘉宾的风采呀，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然后呢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当然了，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这个深度合作的平台 花椒 平台，找到活力982收看节目直播，然后参与直播的互动。 对，我们在花椒平台上实时能看到大家的留言，所以说如果您喜欢我们俩，喜欢我们的嘉宾的话，也欢迎大家多多的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这个花椒的这个直播间了哈， 欢迎各位 多多跟我们进行互动起来。 没错， 那么今天啊，我们这个嘉宾啊，太多太多的话题可以聊了，所以咱们今天废话少说，直接让我们嘉宾开始先自我介绍。 对， 来，刘岩给大家打个招呼。 打招呼。 大家好，我叫刘岩。 也是老朋友了，已经来过好几次了。 对， 已经。 今天上来就有一个朋友说小天使，他说喜欢喜欢，您是喜欢我们的节目呢，还是喜欢我们的嘉宾呢？ 还是喜欢我们俩呢？ 都喜欢应该是。今天刘岩上来就是我们给他一个观察哈，就是我跟梦观察之后觉得，哎，这个姑娘长得好像有特别像一个明星， 是真的有一点像。哎，就是那个徐璐， 对，一个小花哈， 对， 特别火的一个小花，最近也有一部电影上映，也是非常的火哈。 对， 那个我觉得哈，就各位在听广播的这位朋友，这些朋友们哈，也希望大家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 啊，我们的这些可视化的系统，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酒吧魔力工厂，以及我们的合作平台花椒，来搜索活力酒吧二，来看看我们的嘉宾 锅湖点秋香， 对，长得究竟像谁，您觉得像谁，反正我们俩觉得像徐璐， 听众朋友肯定会非常好奇。 对，所以您在开车的时候就专心开车，听到我们的声音就好了。 对， 如果您可以打开直播软件的话，就可以看看我们的今天的留言，长得特别像徐璐。哎，他不仅是像徐璐，而且这个孩子有一个孩子哈， 不要把你自己说的那么老好吗？你也没有很大好吗？ 因为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孝顺的姑娘哈，瞬间觉得这姑娘很暖，因为她有一个特别的技能。 聊天的时候，对，就说过， 对，嗯，来， 说就是，哎，是 刘言，你自己介绍一下， 对，你说一下， 你这个技能是什么？ 对， 我会做饭， 做饭， 会做饭。嗯，而且你看咱们今天放的这歌不就咖喱咖喱吗？ 对，就是说吃的嘛， 说吃的， 你能不饿？今天饿不饿？ 我吃饱了。 我还饿着呢，待会儿下节目吃哈。 啊，刘言刚才给我拍了，就是给我看了一下他手机相册里面的几张他这个做菜的几个照片，真的是像不像样。就是做菜多长时间了？ 从小学六年级吧。 小学六年级， 对， 已经这个做菜的这个菜龄已经有六七年了哈。 对， 我算的没错吧？ 差不多。 拿手菜有哪些？ 那小学就开始做了。 拿手菜啊，我一般做青椒炒鸡蛋。 青椒炒鸡蛋， 对， 这家常菜是 吗？对，一般都是家常菜。 还有吗？拿手菜 还有炒丝瓜。 炒丝瓜， 炒丝瓜。 哎，我觉得这些菜 还是蛮有营养的。 是的，哎，你这些做菜一开始学做菜是出于兴趣爱好呢，好奇呢，还是说要做给就是一些人吃？ 我爸妈工作平时挺忙的 啊， 然后他们下班很晚，所以到家再做饭的话， 时间也不够。 对，时间不够，所以一般就会做饭，然后等着他们回来吃。 哎呀，真是好孤单。 这是爸妈说的，还是说你就是自己主动的要去承担这份？ 就是第一次做饭是在阳历年的时候，然后一直等到了中午一点，然后他们还是没有回来 下班啊， 所以干脆就撸袖子开始做饭， 对， 撸起袖子加油做菜， 对，然后之后就会经常做， 养成这个习惯了哈。今天好多朋友在跟我们互动说，这个盐城寻爱向粉圆，可能是我们留言的朋友说留言不留言，就专门不给你留言，欺负欺负你哈。说这个妍儿鲍里斯说，哎呀，我更喜欢女主播，哎，我们今天两位女生都特别的美丽啊，都要支持。 谢谢。 刚才小菲菲也说好想吃啊，一梦好美好棒。 谢谢， 两个人都夸了哈。这个男主持人稍微的有点孤单。 男主持很帅，男主持很像张信哲，有没有？ 谢谢这个话题今天暂时不聊了。那你这个爸妈吃了你做菜之后，有没有跟你说一些你难忘的话呢？ 对，因为那一次然后爸妈特别感动。对， 肯定很感动。 之后的话就习惯了。 习惯了是吗？尤其是闺女做饭也越来越好吃了，肯定 是，就是觉得可能慢慢把孩子对于自己的爱的那种心思已经就是当成一种习惯了。 对， 我觉得也很好哈，因为这种就是孩子给父母做饭，现在就是你像他这个九五后的姑娘，其实我觉得我们也作为一个九五后，其实我们也该反思反思。就是 你会做饭吗？ 我不想聊这个话题。 你会吗？ 我就是我爸妈想让我学来着，但是我没学会。 我不会。 我觉得慢慢咱们俩还是要学一学，给家人做一做啊。 真的应该 学。今天这个小飞飞还说张彤最帅，谢谢。 谢谢小飞飞。 看来我这个花五块钱请的托很给力啊。好，谢谢各位。刚刚我们也是通过了一个简单自我介绍，对我们今天的嘉宾刘言做了一个简单的了解。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是通过一首歌来进一步走进我们刘言的内心，看看今天刘言推荐的这首歌是哪首歌呢？ 迟到的誓言。 对。 哪位张若昀的歌？ 对，张若昀的歌。 听过。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欣赏一下这首歌的 MV 来先简单了解一下，来了解一下这首歌。 好的。 和裴尚轩一起来看候鸟。 时针一分一秒转动，候鸟结伴飞过天空，这么多年迟到的梦能不能重来过，怕听见时针的转动，就像天 起心中无知惶恐，迟钝懵懂的我，多想对你说，今夜像候鸟飞走不见，想给你的爱像火焰，陪你度过冬天，看刚醒来的春天。 我想开开心心的长大， 包在我身上。 我爱你的誓言要让你听见， 让人类黎明技术和人类飞上天空，不管是四万公里还是一百万公里，我们都一定能回来。 时针一分一秒转动，天空这么多年直到的梦能不重来过，踏进电视真的转动，就像提醒着我不知惶恐，迟钝懵懂的我，多想对你说，请 好的，欢迎回来。刚刚我们也是欣赏到了张若昀的这首啊，这个迟到的誓言啊。刚刚我们也是、 这个 宝宝一米七，也是给我们送了三个 字草。 嗯，非常感谢你， 非常感谢给我们送礼物。嗯、当然，这个 MV 看的我也是心花怒放啊。 对，张若昀颜值太高了哈。 对， 小飞飞也说、 啊、 这歌好感人啊。今天我们的这些朋友们也是非常的活跃，在我们的这个花销平台上、 嗯，非常感谢大家的互动。 那么我们还是问问留言，除了这个张若昀帅，我们有目共睹的哈、你为什么喜欢这首歌呢？ 对，可以给我们说一下。 因为当初同学给我推荐了这部电视剧， 哦， 就是《15年等待候鸟》。 嗯， 然后就去看了，然后特别感动。 嗯， 平时很爱追剧是吗？也 不是很爱追剧，这是我看的一个完整版的电视剧。 哇，那应该给大家推荐一下了。 就是很感动，而且女主也很努力。 那你觉得这部电视剧里面最触动你的，或者说生活中也许会碰到的这种情节有哪个呢？就是有没有神似的？ 女主她会为了男主就是默默的付出 啊， 对，所以非常的感人这部电视剧。 最关键的是这男主也是值得这个女主付出的。 就帽儿就盯住了这个张若昀的脸，就说哎呀天哪太帅了，一直在这儿感叹哈， 是很帅的。 好，那么刚刚也是我们分享了一首歌之后，我其实想问就是留言一个问题，说其实我们现在看了好多好多特别浪漫的电视剧和电影，爱情也是各种各样的浪漫，各种各样的花样哈、那你觉得你心目中美好的感情是什么样子的？ 什么样子的？ 能不能描述一下 期待所期待的样子？ 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共同的付出去经营一段感情是非常美好的。 你这想的有点远呢、就是有没有想象过说什么样的人会更吸引你一些？咱们先从这个问题开始聊起来。 开朗的，然后我喜欢那种特别活泼的男生 啊 就有幽默是吧， 会耍宝 的，非常幽默。 嗯， 就是对，就是 因为 对对，就是 外在有没有什么要求呢？ 外在看着顺眼就好， 看着顺眼就好。 因为这个刘岩也是参加过我们几期节目了，前面的也说过她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一姑娘，所以我觉得她真的还是比较适合那种幽默一点呀，能带动她的那种气氛的那种男生。 没错，其实性格都是互补的哈。我觉得也正好这个话题之后呢，我们顺接着就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了， 哎， 那就是爱上一个人啊，碰到这样的一个人之后，爱上这个人之后，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心电感应？ 对， 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刚才我们的小菲菲也说，送了一个一见钟情之后说，没错，他表示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他非常的喜欢啊，也非常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话题能够多聊一聊哈。那首先先问问刘岩，你觉得爱上一个人，你会有什么样的心理感受？ 就会时不时的想起他。 时不时的想起他，然后呢？就是脑海中想象跟他可能在一起走路啊，一起吃饭的一些场景，是不是？ 就很浪漫，什么偶像剧，旁边想着那种音乐。 还好这一方面 啊，就说可能会畅想说啊，跟他在一起的那种场景，可能会多想想他。可能有时候在这个走路的路上，也可能是在这个躺在床上的时候，也有可能是在这个购物的时候，可能随时随地就能想到这个人。 刷牙的时候，洗脸的时候， 对， 都会想到。 那梦你呢？这个问题我必须得问问你。 我就是啊， 就女孩跟男孩之间肯定不太一样。 我会时时刻刻都想。 啊，有多时时刻刻？ 就真的，我刷牙的时候，穿袜子的时候，我穿衣服的时候，就是热恋期间，刚热恋的时候，真的时时刻刻都想。到后面就还好了 啊。 但是只要遇见一些好的东西啊，好吃的东西啊，哎，第一个时间，这话应该是第一个时间想到父母哈、啊哎。不过也没有关系啊， 分时段嘛， 对，就会第一个时间会想到他，想给他最好的东西。 是的，小菲菲说，是暗恋吗？啊，对，在暗恋的时候什么都是甜的，对， 对， 在这个时间段大家可能会无时不刻的想到他，然后总会可能刻意的会去提到他，然后也有可能会受这个人的改变，然后行为变得跟他一致，也有可能啊，就是我这边是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聊起这个话题，我也问他的答案是说，假如说我喜欢一个人的话，我甚至会觉得他的缺点都是优点，无限放大，觉得这是这个人的标签， 对对对， 我能把它记得住，对，可能是恋爱中的人的， 因为你爱一个人，他什么样子你都需要全盘的去接受， 是，然后也有可能说恋爱中的人智商为负嘛，也有可能没有智商了， 女生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 对，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说既然说爱上一个人之后，刚才咱们说了是心理上的感受， 对， 那么外在肯定会跟平时不太一样，对，表现会有什么样？刘岩，你先说说。 对， 是看到他的时候还是平常？ 都有可能吧，我觉得，要不 都 说说。 没错。 我觉得就是会感觉啊、哦，我要碰到他了，然后可能会躲。 哦， 害羞是吗？ 就是会躲， 会暗中观察是吗？那个表情包出来，暗中观察，瞪着大眼睛， 暗中观察，趴一个小缝里。 那倒不会，就是会跑，对， 会直接跑掉啊。那怎么可能会被？那这样他就看不到你了呀。 对啊， 然后感觉好，就是见了面会特别的害羞，对， 啊， 很害羞。 那你就假如说。克服了这个阶段之后会做出什么样的行动呢？ 也没有太明显吧。 所以我知道了，说这个留言说最近说已经这个好久好久好久没有谈过恋爱的，我觉得一个原因就在于一看到喜欢的就跑， 你老躲什么呀？ 一看到喜欢的就跑， 爱就要勇敢的说出来，做出来嘛。 你看梦这个答案肯定就跟留言不太一样，梦你怎么做的？ 我基本上就是飞蛾扑火吧，对于 啊，直接扑上去啊， 直接扑上去，就是我喜欢你，我就是喜欢你，我就要说出来，就勇敢的说出来。你要喜欢我就喜欢我，不喜欢我那就拉倒。 惊讶，很震惊啊， 就是这样。 你就是你什么时候能确定我可以去给他说这句话了吗？ 我不确定， 就是有感觉， 我看我心情。我想说就说，我不想说我就不说 啊。那果真是女中豪杰呀。 就是我觉得 人活着要开心嘛， 嗯， 对啊，而且有爱一定要大胆的说出来，这一点也是要提前留言。 我觉得你这个可以影响影响留言， 对， 让他稍微的改变的 改变一下 点。但是我觉得留言也可以感染感染梦梦，然后让他变得 收敛一点， 不再那么的外放啊。嗯，刚刚小菲菲也说，他是一看到微信啊，对方给他发来微信之后，他就会对着屏幕傻笑，然后给他买饭的时候也会觉得超幸福，也会熬夜和他聊天。我觉得这些都是在恋爱中或者说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哪怕是单相思的时候，也会一种经常我们会做的事情。 对，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网友给我们分享说，他会就是一看到他的时候会行为特别的不自如，因为他的心跳会加速，可能翻到平时的一倍两倍三倍四倍五倍六倍之类的哈，可能心脏就蹦出来了、可能看着整个人咚咚然后呢还说他说有一个电影中的有一句话他觉得非常非常的适合描述两个人就是在刚刚朦朦胧胧暧昧期的时候那种场景、他说是这么说的啊、这部电影叫《怦然心动》，这句话是：我想让朱莉觉得我很帅，但是又不能让她看出来，我是特意为她而打扮的。 嗯， 就是为了见她，我要刻意的打扮，但是又不能显得那么的花哨，就显得故意是去为她而打扮的，就是既有自己的小自尊，又有自己的啊想要展示的那一份小野心啊都有。 嗯， 终于小刚323这位朋友夸我了，说男主播声音好好听，谢谢，终于今天夸我了，谢谢谢谢， 非常感谢。 嗯，好，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话题让整个演播室充满了一些粉色的爱的小泡泡和小心心， 是啊，小心心， 满眼都是特效在哪里，加一个5毛钱特效在啊， 是的。 好，这个话题也让我们觉得就是内心暖暖的，而且觉得是不是就想到了当年在校园里面的那种爱情，那种青涩的感觉。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花椒平台上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酒吧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能够进行实时的跟我们进行互动。 没错， 同样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嗯， 我们的节目呢是博后点秋香，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互动交流节目，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来交流我们的情感世界和您的情感观。 嗯，没错。 那么本期我们的嘉宾呢就是我们的留言 小徐璐、 是一个小徐璐、非常孝顺的小徐璐。 对， 那么刚才我们聊了说爱情那些事儿啊，碰到一个怦然心动的人的那些事儿。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的心事只让你知道，我们要聊一些稍微深情一点的话题。 我好想你。 嗯，今天的话题是我好想你。那留言，你好想谁？告诉我们。 我好想你， 爸妈吧。 啊，为什么呢？ 为 什么？ 好久没有看了，看到了。 啊， 就是现在在外面学习， 是吗？ 是吗？ 对，就是助教。 哦，在外面就是有工作，然后不能天天的碰到父母。 嗯， 对。 嗯，所以爸妈这次8点回到家还是得自己做饭了，这回要不点外卖了哈。嗯，瞬间觉得女儿不在旁边给做一个小厨娘的话，你可能瞬间就觉得整天 姑娘不都是爸爸的小棉袄吗？ 是爸爸妈妈的贴心小棉袄。 是。 那你就是什么情况下会特别想家，特别想自己的爸妈呢？ 嗯，在外面上学的时候， 嗯， 就是刚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就会特别想家。 啊，那当时的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 嗯，感受就是感觉跟在家的时候一点儿也不一样。嗯，刚到就是刚要去的时候特别的期待，也特别激动，但是到了那就会感觉还是 家好。 对 对, 对，那反差确实大嘛。因为我刚刚跟刘岩聊天的时候说，如果一个人在外面的话，就是你可能几点回家的时候那个门你要自己打开，饭要自己做，然后灯也要自己打开。可是在家的时候甭管几点回家都有一盏灯，一扇门，一道菜给你留着。这就是在家和在外的一种区别。对，所以说大家每天就多多少少都会想家，特别是我刚进大学离开就是家里的时候、 真的好想家 啊，真的是在北京的每一天都觉得啊度日如年，什么时候能放假，什么时候能扑向爸妈的怀抱。 是， 因为到家里什么都有，真的是 什么。 那刘岩想问你一个问题、想家这个事情肯定不是一天两天了， 对，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解决的方法 跟我们分享分享？ 可以多给爸妈打个电话，然后也可以视频聊天，因为 现在 很发达， 很发达这个， 啊，就会打个电话， 对， 电话里一般会说什么呢？ 就会聊聊家常呀， 就聊聊今天你们做什么了， 嗯 啊， 对， 今天没有我做饭，你们觉得是不是很尴尬？ 然后再问问父母的身体状况如何。 哦，明白了， 还可以跟他们腻歪一小会儿。 对，妹儿，你是平时怎么排解这个想家的这种困扰的呢？ 我是天天都跟我妈联系的，然后会视频，因为现在微信， 那咱俩是一样的， 真的是很方便。 嗯， 然后跟爸爸妈妈视频，姥爷啊什么的。 嗯，那么其实我们的也是哈，我们在这个发布了这个状态之后呢，很多的朋友也是跟我们留言说，其实想家有很多种方法进行转移注意力的，比如说，像刚刚你们俩都提到了，包括我也是，经常会给家人打个电话，每天都一通。可能有的时候长长短短啊，但是每天都会汇报自己的信息啊。但是有的朋友可能觉得每天打电话确实，可能想象不到哈，可能是每天想不到，没有时间，或者说有的时候 他真是想不到， 有点害羞哈，觉得每天给爸妈说什么呀都不好意思。也可以把朋友圈啊发一些你的动态到朋友圈里，爸妈也是可以看到的，知道你今天做了些什么，免得他们担心。另外呢，还可以通过在这个大学过程中哈，大家也可以跟自己的朋友聚会啊，旅旅游，甚至谈恋爱呀都可以，这些方式都是排解你这个想家的一些情绪的。 是， 当然要常回家看看，这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 对 对， 那好，刚刚我们聊了我好想你，聊了今天的心理的话题。那么留言，今天你还有一个机会给我们留下一个心理的小困惑，留给我们的各位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有请大家跟你一起解答你的心理的困惑是什么呢？ 嗯，就是当父母不理解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就是有些做法的时候，爸妈不是特别理解的时候，你应该怎么 去处理？ 咱们也把这个问题 交给了各位网友。 是的，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各位朋友们哈，孙小小妹儿也是给我们留了一个四叶草，留了好多个四叶草，再次感谢，也感谢我们各位听众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能够收听收看我们的 FM98.2 博虎点秋香。 是的， 明天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充满魅力的嘉宾在等着您。 没错，每天的19:30为您准时奉上。 好，那么今天的博虎点秋香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 酒花风景美如画，也是下海鲜家。